什么甜蜜完了快乐、一颗一颗吃了什么因为太浓缩你吃什么他想什么他们怎么说你是什么他吃什么他情绪沾满的我你吃什么他想什么会变成一窝一颗一颗一颗什么吃掉的生活有些事情并没有大道理可挂着难以宇宙掉几层皮你的可笑你的种子标记一颗一颗说了什么快乐被你浑浊、一颗一颗要定什么不懂的快乐、你吃什么就想什么他们怎么说你是什么他吃什么把情绪沾满着我吃什么他想什么会变成一窝一颗一颗你为什么吃掉了你的生活 交警温馨提示：根据公安部、省政府相关规定，对达到国家强制报废标准机动车所有人逾期未办理注销登记手续的，不予办理其所有人机动车相关业务，公告其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作废。公告期满仍不办理注销手续的，予以强制注销。交警大队将采取以下措施。一是通过源头管理，加大老旧车报废排查，做到落地见车见人；二是依托当地稽查布控系统，认真分析行驶轨道，严格加强路面查处力度，对强制报废机动车依法处理。 没有谁向我介绍，将出生在谁的怀抱。没有谁预先知道，站起来先学会跌倒。幸福像一个问号，孤独的人越烦恼。其实我简单到无可救药，只要你能从心里微笑。告诉我天空洒了多少水泡，可是我却只看见微风轻飘。那些流年转载都不重要，只要你明白我对你的好。告诉我手机里的喧嚣欢笑，换不了你沉默的心里好。 街上，将出现在谁的怀抱，没有谁预先知道，站起来先学会跌倒，幸福像一个问号，越多的人越烦恼，其实我简单到无可救药，只要你能从心里微笑，告诉我天空洒了多少讯号，可是我却只看见微风轻飘，那些留恋现在都不重要，只要你明白我对你的好，告诉我手机里的喧嚣关照，换不了你沉默的比心里好，别人都说在乎和美貌要越多越好，我和你只有爱情知道，告诉我天空藏了多少讯号，可是我却只看见微风轻飘，那些流言传在都不重要，只要你明白我对你的好，告诉我手机里的喧嚣关照，换不了你沉默的冰心里好，别人都说财富和美貌要越多越好，我和你只有爱情知道，别人都说财富和美貌要越多越好，我和你只有爱情知道，别人都说财富和美貌要越多越好，我和你只有爱情知道。

的幸福陈诗慧。不知道你身边的人会不会有那种抱着毛绒玩具睡觉的习惯，我有过一段时间就是这样睡觉，后来发现身上挺容易过敏的，那也不得不提醒，很多毛绒玩具上面的细菌是比较多的，特别是时间长了，看着挺干净，事实上细菌比较多，像我这种爱过敏的肤质就更不适合了。你家里的毛绒玩具放在哪里呢？如果就是想抱着睡觉的话，特别是小孩子，记得要经常的清洗一下。好了，这里的好歌曲会给你的心情来一次清洗。这是听歌，接下来会听到伍思凯的一首歌，曾经爱你，永远爱你。明天早晨再来一起听歌了，稍后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不要走开。 等时间过去，但现在的一切变成回忆，在某个夜里，我将站在海边大声喊你，曾有的悲喜将会温暖也会刺痛我的心，我知道我一定会后悔失去你，就快看不到你的背影，分手就要成定局，我快要不能呼吸，能够相爱并不容易，无法想象没有你，那些洒满阳光如此温暖，那些眼泪和小雨，你真的已不在意，慢慢轻轻地喊着你，曾经爱你，永远爱你。等时间过去，等现在的一切变成回忆，在某个夜里，我将站在海边大声喊你，曾有的悲喜将会温暖也会刺痛我的心，我知道我一定会后悔失去你，就会看不到你的背影，分手就要成定局，我快要不能呼吸，能够相爱并不容易，无法想象没有你，那些洒满阳光如此美，那些眼泪和小雨，你真的已不在意，慢慢轻轻地哼着你，曾经爱你，永远爱你。转身而去，我会抱着盼望停留在原地，一段并不长的距离，爱却跨不过去，天空无云还无际，就快看不到你的背影，分手就要成定局，我快要不能呼吸，能够相爱并不容易，无法想象我没有你，那些洒满阳光日子，那些眼泪和小雨，你真的已不在意。My love， 轻轻地喊着你，曾经爱你，永远爱你。对着你的背影轻声说。 I was like, oh. I'm watching ahead. Okay, wait for my cue. Stand by. 是谁的错，让一切成灰。